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秀茂坪道咧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们现在要一起团结，同病毒打场硬仗。而这只病毒是可以致命的，打了疫苗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的机会。快点去打疫苗，打好这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港台电视31为你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3月4日的开幕式和13日的闭幕式，港台电视31将会全程直播。 期间将每日直播各项赛事，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让全程投入今届冬残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啊！ 早晨 啊！早晨啊！咁啊，今个礼拜就重中之重就系大家减少外出啦。咁平时礼拜六日都会同大家讲话，喂，不如出去行下。你知依家城门河嗰度都有啲樱花嘛，系咪啊？樱花树下咁样啊，咁即系。做到成個上野公園咁樣，不過我都幾建議而家聽緊收音機嘅你就唔好出去啊，或者係啊咁啊，我都建議大家減少外出啦，咁啊方為上策啦。PC， 咁過去嘅日子你使唔使 work from home 啊？呢段時間、 絕對要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其實我哋都喺屋企工作啦， 係 啊，同大家一齊去留意住啲新聞啦。因為其實大家都見到啦，我哋而家個疫情其實每日咁樣去攀升緊，係啊，我諗大家都可能喺呢段時間經歷咗好似唔知點處理啊，有啲無助啊，咁其實我哋都收到好多呢類型嘅電話啦，即係我哋都嘗試睇下我哋有啲咩可以協助到，即係例如係 嗰啲檢測包啊咁樣 啊，即係盡量幫大家去提供啊等 等。我都見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咧都有啲支援嘅，譬如派下啲免費嘅檢測包啊， 或者對啲叫做確診咗嘅朋友仔點樣支援啊咁樣啦。咁、我自己就打第三針咯，咁能夠做嘅都做足佢先啦。咁呢一樣就要了解翻咯。咁我自己咧，其實講啲心路歷程啊，過往咧我係好憎打針或者好驚打針嘅，即係我估冇細路仔啦。即係我雖然而家三啊六七歲，咁唔可以話喂仲細路仔阿叔都嚟啊。是的，但是我一定讲到打针呢就牵引到儿时的回忆啦。咁、儿时嗰啲回忆就全部打针都不愉快嘅。即係譬如我记得旧时去嗰啲健康无影健康院啊，接种咩卡介苗啊嗰啲咪打完成隻手有个控咁样嘅。你都有。 我都有有一针系一定有个 圆圈喺度㗎嘛。跟住 同埋有一针系要饮药水㗎。 我唔记得啦，真系 我 唔记得啦。 我觉得只药水实在太苦啊！ 唔系打针已经对于我嚟讲咧系好难受嘅一件事。我记得旧时咧细个发烧又要打针咧，打 pat pat 嗰啲位噶嘛。你有冇试过打喺 pat pat？ 冇。 我试过啊，好痛啊！佢痛到你成边咧，成边髀位咧喐唔到。 我有印象咧，我哋应该出世嘅时候咧有三针一定要打噶嘛。 系。 但我记得我应该系打迟咗，即系有唔知一两针打迟咗，跟住咧，所以咧我。去到小學嘅時候咧、我重新補打呢一三針。 哦，呢啲都係一啲兒時嘅回憶啦，即係已經係咸豐年代嘅嘢啦。不過調翻轉頭就係依家就叫做打疫苗係常態啦。咁、大家都要喺嗰個咩疫苗護照啊，叫咩啊？疫苗通行證係啦，疫苗通行證嗰度即係要點樣去發揮啊？點樣應用啊？或者打齊幾多針先有啊？咁啊，自己上網睇多啲唔同嘅資料啦，咁樣咁啊，最緊要百毒不侵。身體健康， 同埋最緊要留意住港台嘅信息啦，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而家最近嘅信息真係每日都唔一樣啊、尤其是政府可能每日都有一啲新嘅公告。好，所以我哋大家都要留意住我哋疫情嘅變化。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 PC 施俊興。 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時光要把握好運中求天，憑著勇氣，靠自己衝過終點線。 早晨啊，今日继续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请嚟啦，我哋港台电视31啊，湾区传媒体嘅其中一位主持人咧，张文咧，叶安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湾区生活嘅点点滴滴。早晨，叶安。 神啊，哦，系啊，大家即系而家精神爽利，把声系最令人安心嘅，系嘛？ 系啊，梗系啦，即系如果突然间同你讲，哎，有两声痰咳咁样，哇，都真系搞唔掂。最紧要百毒不侵，精精神神。 翻屋企系嘛？ 系啊，咁不过我有啲朋友仔其实都有啲工作要去到湾区，譬如佢哋有啲公司喺佛山啦、或者喺再近啲前海啦，其实好多初创啊嗰啲都喺前海嗰度要工作。其实数数手指。接近有三个月到就冇翻过去啦，咁我就问佢啦，我就话啊，你唔使睇住间公司嘅咩？哇，睇住，日日都睇住啊，有 cam 有视像有摄像头，乜都睇到啦，咁样。 系。 咁我话啊，咁你放唔放心？我放心嘅。咁如果唔系点啊？咁呢个时间，梗系大家打赢呢场逆境波先啊！最紧要咧，心态啊够强大咁样。咁啊，好有正能量、啊。原来做老板咧，有阵时咧个膊头咧，真系要有承担之余咧，仲要个心脏啊，大心脏啊！我哋依家成日都话啊，好厉害，好厉害咁样啦。 喂，你讲得好啱啊，因为你讲开呢样嘢咧，我都会谂翻你其实。廣州又或者灣區內地的城市呢，其實他們更早去經歷這一場 疫情 隔離又好啦，或者是自己要留在屋企的這段時間，我們其實經歷得更早。我甚至有位朋友呢，就是我有望要介紹你認識，介紹給一些聽眾認識的那他的心態呢，就剛剛你所說的，就是說他好識得咧，即係自己喺屋企嘅時候，佢可能望住眼燈，咁佢就會同眼燈講啊，多謝你陪我啊，你俾啲光我啊，咁咧即係呢啲咧，好識得即係自己俾自己取暖嘅嗰啲心態咧，即係我覺得係相當好。即係當然佢唔係自閉啊，即係佢唔係話我淨係同人以外嘅嘢溝通，佢唔係，佢係會諗公車公樓呢啲壓力，除咗我之外，可能其他人都一樣要面對嘅啫，係 咪？ 即係講開灣區啦，我估啊怡芳一定有多少少提供。我就去過咧唔同嘅咖啡店，咁咧啲咖啡店咧有好多唔同主題噶嘛，咁啊文青就係主調字啦，通常都係。咁但係咧我又去過一啲咧睡眠咖啡，即係講緊睡眠咖啡咧，就係佢真係俾你咧叫做眠一眠，可能15分鐘、20分鐘，佢真係有啲吊床俾你嘅。我記得呢一間咖啡咧係喺深圳咧都幾商業嘅一啲區域地段嘅。我印象之中是在新啲嗰边啊，南山区啊， 南山区 咁啊，啊，我觉得咁得意嘅，你又俾人哋小眠下，但你又饮咖啡，但其实件事系对冲噶嘛，因为你饮咖啡就为咗提神啊嘛，咁呢啲都系啊几得意嘅嘢啊，喂，咁啊，唉，好耐冇翻过去内地啦，咁啊，怡芳有冇啲湾区入边嘅新潮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嗱，呢一個新潮市咧，就一定係會聯繫翻過去呢三年嘅所謂疫情新經濟啊。因為我都有啲好姊妹咧，佢哋都係喺屋企咧，即係無聊咁，梗係拎住個手機噶啦，係咪？咁然後佢就會同啲朋友喺度傾偈，就話：喂，你有冇見過呢啲啊東西啊？咪有啲好得意，或者你未見過嘅嚇，或者係一啲小飾物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小百科啊，你知不知道怎样冲马桶啊，即是那些呢，即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很得意的用品用具呢，你是没有见过的。咁然后透过网络呢就会传到你的手机上面。咁你说喂，这样东西我真的没见过喎，咁喂得意喎，咁好啦，慢慢传下传下呢，佢又会有其中一个朋友呢，佢是好有呢个商业头脑的，佢的 sense 是跟得好足的。佢喂，你呢个地方呢是在哪度找出来的？喂，我某某地方旅行攞翻嚟嘅，我根本唔知道內地有冇嚇，或者有冇生產，有冇點樣？佢話：喂，不如咧，我哋嘗試一下，即係朝轉呢一啲嘅方向，揾下有冇呢啲理念咧，即係可以係互相借鏡噶嘛，係嘛？即係包括而家已經通街都睇到創意口罩啊呢啲嘢，其實當初係冇嘅。 係 啊，即係其實好多就係類似呢啲。咁我所講嘅呢個姊妹咧，佢就係同人哋夾粉咧，就專門去揾一啲樣板係內地極少極少見到嘅。咁佢就會揾一啲廠，同呢啲廠咧就喺度傾，全部用手機進行喎。就好似你話齋，佢根本係唔需要翻公司，亦都冇行出街。佢就係開咗一個線上嘅店，或者係量唔會太大嘅，咁我就會同你再加一啲我哋嘅概念落去。你鍾意咩顏色啊，你鍾意乜嘢款式啊，咩香味啊，咁佢其實專門再聯繫返一啲嘅廠，因為嗰陣時啲廠呢都基本上 shut down 都好緊要下㗎嘛。咁如果你有一啲小規模嘅單呢，佢仲係能夠接得到㗎，即係到慢慢順咗落嚟之後，咁果然做得成呢啲生意喎。咁慢慢而家呢啲網店呢，其實喺過去呢三年呢，我哋叫做洗咗一陣牌啦。以前一啲大規模嘅單呢，可能未必能夠生存落去，但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得意嘅買手店式嘅網店呢，係多咗好多啊。咁佢就生存到落嚟啦，而且就係各種關鍵人物嘅參與呢，其實自己都係喺屋企啦，或者唔需要四圍走啦。咁呢啲就係新嘅經濟模式。你尤其跟隨而家冇好多短片嘅啊，你用完啦，你係買家，咁你不如呢，你分享下你用嘅時候有啲咩嘢啦，咁樣。OK 喎，咁嗰段片又轉出去喎，你知內地又興咩 短視頻啦、啊。 咁然後你會發現嘩，原來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個小機器、一個小神手、一個，即是你會發現哦，原來在他的腦袋裡面裝住的東西是我沒有的，是但是我有的東西呢又是他需要的，是不是？那即是我覺得這一種就是你說的睡眠咖啡店啊，其實他都是有類似的東西，他一定要找個概念出來。 同埋嗰啲咩智能點餐嗰啲呢，亦都係內地好盛行。即係香港今次咁樣，當然你都係用緊平板電腦，但係調返轉頭，內地真係有個可以做到嘅機械人俾你，佢真係好比較科幻少少啦。雖然我哋依家進入叫做2022年啦，其實 suppose 所有嘅科幻 AI VR 啊嗰啲其實已經應用緊，但係你叫我真真實實有個機械人自己慢慢隨過嚟幫你點餐呢，其實我真係喺內地先體驗得到，香港就我暫時真係未見得到喎。 其實慢慢會有嘅，咁我就即係第一次呢就貪過癮啦，應該都有一段時間之前啦，就專門去間壽司店。原因就係人哋話俾我聽，喂，會有人送呢、這個喺你個頂，即係呢個頭頂，你知有個椭圓形咁樣，有個回轉壽司噶嘛？佢話、 係啊，咁會專登喺你頭頂咁飛張單過嚟，然後咧就喺呢個壽司台，即係嗰個回轉嗰個位咧，就會伸手出嚟啊，即係嗰啲咧。咁我話咁得意啊！咁雖然我喺即係網絡啊、電視啊、媒體睇過，咁但係現場睇咧，你嗰種感受係唔一樣嘅。咁甚至咧，我帶我屋企嘅長輩去食啦。咁我長輩咧仲專登等佢咧，即係佢會。打開道門仔咁樣伸出嚟咁樣，會喺度裝咧，後邊係咪有個人喺度？係 啊， 喂，係咪有隻手？係咪男仔女仔咁樣？咁跟住我話唔係啊，傻豬！我話呢啲係機械化、智能化咁樣。咁社會其實真係日新月異嘅，我哋只要放開自己嘅腦袋咧。好多嘢都會成為可能，我覺得 冇錯冇錯。咁希望特別喺近排香港嘅情況，醫療上面再應用多啲關於科技啊、人工智能嘅嘢啦，真係可以將成個智慧城市咧喺醫療方面普及咧，咁就令到咧大家可以同心抗疫啦，即係早啲咁樣踢走個疫情啊！真係啊， 一齊加油，一齊加油。 係啊，喂，多謝今日二科咧幫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了解灣區入面最新嘅資訊，你要留意港台電視31灣區全媒體咁啊。睇下二方个靓样，系啊，你都要睇我，嗱，你睇我咧个节目咧，唔系睇我个女拍档好靓女嘅， 知啊，我知， 系啊，你要睇下佢，就唔使睇我噶啦、okay. 啊，我嗰个打咗格仔嘅，喂，多谢二方吓，下个礼拜再请你同我哋讲下，因为咧即系就会讲下啊啲女性创业者嘅心路历程啦。其实二方咧真系旧朋友啊，佢咧即系倾囊而出咧，就系话我不如都介绍埋我个好姐妹闺蜜啦。佢都喺一个女性创业家嚟讲，都即系有 经历啊，有啲故事啊。 我想用点滴添，有啲点滴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样。 好啊，好啊，好 啊。唔该，二方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过。嗯，拜拜。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 来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等中共政治局常委出席。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亦都有到场，包括并排而坐的两名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首何一成坐在主席台列席会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中央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 5.5% 左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指出，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的设定主要考虑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并且同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同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报告指，这个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体现主动作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够实现。港铁和巴士公司因为人手不足，需要削减部分班次或者暂停路线。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昨日的公共交通整体运作畅顺，近日的出行人次亦都已经减少五至六成。对于外界关注公共交通工具会大幅度停摆，陈凡回应话，暂时情况仍然可控。另外，市民搶救鮮活食品，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官員未能夠及時澄清謠言所致，重申供應是充裕，冰鮮食品供應沒有間斷，但是部分市民擔心供應欠缺，所以超額購買。陳凡呼籲市民不要購買過多食物。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本港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必定持續上升。近日的大廈圍封強檢之後，陽性比例達到 10% 至 20%， 估計全港大約有 15% 的人已經染疫。他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又說，根據流行病學專家做的數學模型推算，疫情將會在今個月中達到高峰，有可能橫行一段時間，仍然需要觀察一段時間。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在同一個電台節目指出，本港有80,000名院舍長者和殘疾人士，估計10,000人已經染疫，現時重中之重是長者。他強調，長者只要沒有病徵，即是沒有發燒就可以打針，政府亦應該盡快將染疫長者和沒有染病的長者分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能見度頗低，日間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微風，晚上轉吹清勁東風。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炮台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咁现时介乎金粟街同埋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炮台街咧，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

整兩支嗰啲乜乜正氣水飲下咁樣，即係佢就唔係咁樣 recommend 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同你都唔係註冊中醫啦，咁、所以就要揾翻咧專業人士去俾到一啲專業嘅支援俾大家。不過近排都見到內地好多唔同嘅研究人員啦，以至咧叫做醫療人員都落嚟香港去施援手啦。咁多謝佢哋嘅咁。再加上就係藉住呢個機會都要為到本地本地即係香港嗰啲醫護人員咧，真係要拍好多唔同嘅手掌啊！因為意思上就係睇到啲報道咧，其實喺嗰啲叫做譬如竹篙灣嗰啲隔離嗰啲地方啦。其实啲医护都做到有少少 depression。 系啊，其实除咗医护之外，我真系衷心咁感谢每一个前线嘅工作人员嘅， 系 甚至喺唔同岗位嘅一啲朋友啦。因为其实佢哋嘅付出真系好大，即系可能面对疫情，佢哋点样去同屋企人相处啊？跟住佢哋点样去同一啲病患者一啲交流啊？点样去安抚佢哋？其实都系一个。好辛苦嘅工作啊！其實呢段時間， 咁唔好講到醫護咁叫做專業啦。作為一個咧普通嘅守望者，即係譬如你身邊有人中咗啊，咁通常依家最常見就係大家會有嗰個檢測包啦，快速檢測包。咁你驗完之後兩條線，哎呀中咗啦，咁你要公告天下啦，要喺面書啊或者社交平台嗰度講啦。咁我覺得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 點解咧？你首先你講咗，你要話俾身邊人聽，哦，原來我同 PC 之前有接觸過，我都要 check 喎。 係，同埋都準備一下嘛，俾啲人有啲。 係啦，即係你講，即係除咗一種取暖感啦，即係如果用內地嘅説法，就係一種取暖感，即係你擺上網都係刷下存在感啫。其實唔係嘅，今陣日因為疫情，嗱，你買咗個新嘅包，你買咗新嘅跑車，梗係炫富啦，或者。刷存在感啦，下面啲人就叫做奉承啦，啊好叻喎，勁喎，賺到錢啦，買架新跑車咁樣。咁但係依家唔係依個疫情咧，佢下面留言嘅咧都係一啲守望嘅語句，或者一啲有愛嘅一啲 blessing 啦，即係意思就係一啲祝福啊，哎快啲好翻啦，冇事嘅咁樣。其實多啲飲水啊咁樣，哪怕嗰啲説話有用冇用，嗱講真嗰啲説話對於我嚟講咧，如果我真係一個確診者。其實多啲飲水啊，或者會冇事嘅咁樣嗰啲，全部都未必可以止到驚嘅， 係 即係止到你嘅驚慌嗰種驚。咁但係呢啲係需要咯，係即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你平時就玩社交平台玩到咁出色，咁如果你呢啲疫情嘅時候你玩唔係話叫你散播一啲恐慌，你真係中咗你話翻俾身邊啲人聽。 不過除咗要話俾身邊嘅人知之外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個網上嘅連結咧， 係 大家真係需要填埋俾政府嘅都。 我咁呢個一定 消息話翻俾政府知啦。 呢個一定 啦，你確診係啊， 因為你確咗診之後咧，聞說係有嗰個咩疫苗。豁免嗰個噶嘛，係咪啊？即係有個打疫苗唔知點樣豁免嗰樣嘢啦。但係政策呢啲即係真係會成日變嘅。咁我哋呢一刻講嘅嘢，可能過兩天之後已經有所變動咁樣。 冇錯。 咁我哋都要隨住時間去 update 住大家。咁即係頭先 PC 都有講啦，你追蹤住港台電視32啊、31啊，你又會得到好多防疫嘅資訊啦。咁樣呢個都係不爭嘅。咁啊，你話想瞓好啲啊？琴晚你睇呢個甜脆 BB 瞓好啲啦。咁啊。学下啲伸展啦、拉筋啦，或者都请咗啲重拨嘅朋友仔咧，嚟紧都会教大家啲 meditation 啊，即系叫大家个心灵可以平和啲啊，放松啲啊，有啲心灵嘅治疗。 你有冇学埋点敲啊？ 我冇啊， 因为好好玩噶、啊。 因为我对呢一样嘢系我太惊静嘅一个人， 系 其实我系中意白噪音，即系 white noise 多啲嘅，多过呢啲西藏重背嘅 meditation。因为我自己去西藏咧，其实头嗰几日咧，我去到系咁听到啲重背声咧，我觉得有种唔安全嘅感觉。嗰种唔安全唔系个声音带嚟嘅唔安全，系我唔喺屋企附近呢笪地方已经系一个好远，即系距离香港108,000里嘅地方，而且。激起我有啲高原反應啊，所以呢種音即係呢種配樂係對於我自己阿 O 嚟講係唔適用，因為我去到西藏喺拉薩有高反，你好難叫我喺八角街嗰度聽到啲咚咚聲咧，好平安啊個心，即係我搞唔掂字咯。不過我估對於普通香港人嚟講係有幫助嘅，咁樣咁大家試下唔同呢啲音頻治療啊，或者聽下呢啲啦，咁啊可以令到自己咧心靈平和一啲咧，都係件好事嚟嘅。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口绝无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 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近排呢 PC 即係去到嗰啲超级市场，大家都会囤货啦，买多少少啦。咁讲緊囤货呢，我就自己就冇乜入嗰啲米啊，或者入好多嗰啲叫碗面杯面嗰啲嘢嘅。 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嗰啲嘢我屋企已經有㗎啦，咁無謂咧掠奪個資源，同埋即係都係講緊資源共享啦。即、就、係、是、你有人哋冇，你買曬有乜嘢用啊、 嗯？ 到疫情過去嘅時候啊，你咪係嫌嗰啲午餐肉啊，嗰啲乜面乜面啊，好唔健康。你到時咪係，唉，我都係食翻十雞胸啊，因為咧要操翻大隻啲減肥啊，剩啊咁樣。咁所以咧，我一諗就已經冇買到嗰啲㗎啦。不過我就傾向一啲唔健康嘅一啲選擇。我問下 PC， 你有冇零食咧？對於你嚟講，佔你生命重唔重要嘅一環啊？ 都 OK 嘅， 係咪啊？係咪 啊？都 OK 嘅，我都會囤貨，即係囤一啲零食喺屋企。 有乜嘢口垃圾啊？係你平時咧都會常常擺入口嘅咧？嗱，中式啲啦，中式啲啦，因為灣區節目費事講一講啊，講日本啊，講南韓啊咁樣，我都有一啲推介嘅，或者一啲分享啦，轉個頭可以講係啊。 中式啲啊， 系啊， 我又冇乜特别将佢划分咗去咩咩、 哦。有一种啊，真系、哦、你我自己咧就常备一啲咧南乳花生， 哦， 即系或者依家啲花生咧喺内地咧其实出到好出位噶嘛， 系， 即系唔同嘅咩蒜味花生啊，一啲辣味花生、麻辣花生都有嘅，即系我唔知佢种植嘅过程定还是系即系佢整完啲花生出嚟咧。烘焗完之後，跟住佢再加咗啲味粉落去咁樣啦。咁、有好多唔同味道，我都有真係有食過。即係花生，你知道廣東省即係出花生都出得幾多下噶嘛？係啊，咁我就有幾包常伴喺屋企，即係貨自己，譬如煲下劇啊，即係或者做嘢嘅時候口痕啊，跟住就會攞出嚟剝下咁樣咯。 因為我自己咧就係、是、囤積呢個芝士喺屋企， 芝士係芝士芝士控嚟嘅。哦， 即系同芝士有关嘅嘢咧，都摆定咗啲喺度噶。 喂，但系咧，我近排咧，你讲开芝士，讲多少少。我话近排咧，我喺超级市场买嗰啲芝士咧，譬如 blue cheese 啊，或者嗰啲咩 mozzarella 嗰啲啊，有阵时可以我嚟煮下意粉又得啊，自己切几片我嚟食又得啊，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咧，近排啲芝士特别易坏，唔知做乜鬼嘅。 系啊，咁 系啊，我成日都摆到啲芝士发毛， 所以本身 毛毛地，系啊，佢而家真系啊，即系。个人发毛唔紧要，留喺屋企留得耐，管到个芝士几廿蚊买翻嚟都咁容易反毛。 因为始终香港都湿气重啊，咁所以可能真系要摆啲抽湿嘅地方啦。即系 我争在未摆冰箱就伤啲嘛，唔系呢个讲笑啫。头先讲开呢啲叫做小吃啦、啊，或者零食啦、啊，其实咧内地咧越出越多嘅依家。头先讲花生为例咧、其实近一两年咧好火红嘅一种花生咧，就用咗一个叫做。武俠人物個名嚟做嘅咁樣，我唔知 PC 有冇聽過啦，叫乜乜飛鴻咁樣啦，我唔知有冇聽過。其實依家超級市場同埋呢個便利店都有賣嘅，咁佢咧就係、是、一粒粒剝咗花生，跟住入邊有啲咧乾嘅辣椒絲落去，咁、呢個咧被譽為我一啲內地朋友話助酒嘅小物或者助酒嘅好物啦。 其實國內好多時候咧，即係一啲零食咧都同一啲名人掛鈎 嘅。係啊，但係當然佢係擦邊球嘅，佢唔係用足，譬如施俊興咁啊，即係個興字可能係。輕功水上漂啊，輕即係佢要扭一扭啲字嘅咁樣。 我見得我平時以前咧，即係以前我食牛嘅都有，但係跟住後屘冇啦。但係以前咧，我記得我去重慶咧，重慶咁好出名嘅，叫張飛牛肉啊嘛。 啊，係啊係啊，我記得張飛牛肉一塊牛肉上面咧，全部都灑滿曬嗰啲剁椒啊， 係啊， 即係總之成塊紅卜卜嘅咁樣。 冇錯 啊，我記得 都有好多呢類型嘅一啲 小吃啦，小吃啦。咁我頭先講零食咧，其實內地都仲有好多嘅，譬如你話。即係佢哋而家出嘅薯片啊、薯角啊，咁都仲有。 喂，我記得我應該有啲乜嘢係比較中意食嘅，即係比較中式啲。 係係 係一啲同肉鬆有關嘅嗰啲 肉鬆卷啊，肉鬆餅啊咁樣。 其實真係好好食嘅， 係咪啊？ 係啊，即係你因為以前咧就係可能你要去麵包鋪賣啊等等嗰啲，而家講緊有啲真空包裝嗰啲咧，一搣出去就係一個好似cake咁樣一個酥皮啦，跟住包住咗好多肉鬆。 嗯，咁同埋有啲乾果類都係內地盛產嘅，即係譬如你話啲菩提子乾啊咁樣，咁 其實啲叫做都幾杏脯乾咧，有啲都內地都有出嘅咁樣。咁呢啲就可以，如果喺屋企你話有陣時煲下劇啊，或者聽下收音機啊，或者睇下港台電視啊，咁你攞出嚟 zap 下 zap 下咧，就相對健康啲。 我認為淨係睇港台電視係唔夠嘅，最緊要聽香港電台， 聽香港電台啦， 尤其是聽我哋嘅節目啦。 係啦，咁你會知道多啲唔同灣區嘅資訊啦，咁樣都可以了解翻。咁無奈啦，咁可能你話喂平時大家都應該 plan 緊祭祖啦，即係講緊清明節啦。咁我估今年都。好大好大好大機會咧，就應該未必可以直接可以翻到內地啊！即係如果你話就算 even 開翻關，應該都要隔離十幾日嗰啲 friend 啦。 其實我都三年啦，我諗差唔多。 哦，有。自從做咗呢個節目之後，就冇翻大陸啊嘛。我成日都講，所以我想破咗呢個燈嘅詛咒，就係我唔做節目啦。你做睇下，睇下会唔会？喂，冇事啦。 我哋应该将个谂法， 日本都去到咧，点知湾区系咪？ 我哋应该将个谂法，我哋一齐翻湾区做个节目，系咪啊？ 一齐翻湾区做， 系啦。 喺嗰、那个珠江新城啊，广州嗰个咩小蛮腰嗰度系咪？广州人，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嗰度做系咪？ 小蛮腰咧，佢上面系有个摩天轮， 系仲有一间餐厅嘅，嗰间餐厅我都有幸食过啦，叫乜乜一号啦，咁都俯览晒成个。廣州市嘅冇全貌都有四分三貌㗎啦， 係 呢啲都已經係好遠嘅記憶啦。咁點去 update 翻我哋嘅記憶咧？就係、是疫情進一步退卻啦。咁啊送首歌俾醫護聽，咁啊希望咧醫護人員咧繼續為到香港去發奮，俾心機，大家同心抗疫。 小偏执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生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至死不变。